曾是现在来去之间寻找自己家状态，我的承诺不过是为了避免感慨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从我的门前走过，恍然惊觉爱你的 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把放离去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黄大炜演唱的《我的世界》，毛毛演唱的《你是我最心爱的那首歌》，张智霖演唱的《爱情已死》。 一二三四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. Triad Production and the C-Bay proudly presents the latest presentation from the monster you've been waiting for. 假象没有那么多，我的世界只有你能为我停留，我的一切没太多是与非，没有对错。 Oh no， 地球因为女人转动。 One girl声音遥远。